间奇迹出现的时刻，与你相吻的那一刻，我真的哭了，哭得累了，就让那泪水淋湿你心窝。那爱上你的那一刻，泪腺就不停挣脱，我真的输了，输给了失落，请把爱送给我，来征服脆弱。